倒是你有理的了。 公公，嗯，我有多大的理？ 哎，你有芝麻那么大的理？ 大小总是我有理。 相公，这位汉子说的可怜，你就让他过去吧。 公公，哎，你不要听他说的好，他前三天从我门前经过，与我同姓，今日来在这阳关大道，他有破壁之意，包括玉伞分明是我的，他若不带我同走，那我就要。 你不要哭啊， 休要管我，快去劝他。 哎，还是你无理。 哎，怎么又是我无理？ 这位大吉言道，你前三天从他门前经过，与他同行，今日来在这阳关大道，你有抛别之意。 我 这包裹玉伞分明是他的。 我有抛别之意，这就不对了。公公，你去问他，既然是我相与我同心，他把活物与我为品，我把活物与他为证。 这， 哎，你二人活物为品，活物为证， 哎，有品有证。 哎，有品有证， 有何凭证？ 哎呀，有何凭证？ 他把包裹玉伞与我为品，我把薄伞与他为证。 你把包裹玉伞与他为凭，他把薄伞与你为证。 薄伞在哪里？ 哎呀，薄伞在哪里？ 在他的颈项后面。 在你颈项后面。 颈项后边 这一边。 哎呀，冤枉啊！ 拿过来吧。 这。 过来，在这荒郊野外，一不冤枉张三，二不冤枉你四，怎么单单冤枉起你来了？我来问你，是公活还是私休？ 公活怎是，私休怎讲？ 公活，板子难脱，我把你送到有司衙门打你的板子。 那是休呢， 这是休么？我看你与这位大姐结为夫妇，就这样是休了吧。 我看这位大姐其实不错，只生得皮毛端正，又待我一片诚心，我若与她结为夫妇，倒是一桩美事。只是我落得这般光景，我若与她成婚，岂不害她一世受苦？我想以借口回绝了吧。啊，公公，好倒是好，只是在这荒郊野外，唯有指婚为媒之人也是枉然。 你看老汉偌大年纪，可能与你们值得婚呐？ 值得婚的。 那为媒呢？ 老汉与你为媒。 哎呀，公公，有道是一锅头不能戴两顶纱帽，指婚就不能为媒，为媒就不能指婚呐、 啊，这为媒 呢？ 大哥，你来看，这像有一只花阴氏，就请他为媒日货。 花阴氏， 他怎能为媒？他乃是个哑木头，有了。哦，大姐，你要这花阴氏为媒，倒也识得，只是一解。 哪一解？ 我要上前高叫三声，他若开口讲话，我就与你结为夫妇；他若不开口，我们就各奔前程。

去。 天色不早，老汉我要告辞了。 送公公。 免送。 你这里。 没有， 切！你我无病无痛的， 那么有啥？ 嘿嘿，你看那招牌上写的什么？小的凡间有点竟然夸此海一口，带我进去戏弄他一番。 师傅，人家开药店总不能在招牌上写万药不全对吧？ 你知道什么？请我进去恩客。原来是二位道长，老汉白云龙这下有礼。 贫道几寿， 殿前有一道长请坐。 告坐。 不知道长管理小店有何见教？ 他来包好购买四味药草，不知可有啊？ 川管钱柜这碗干明九州八府的药材，应有尽有。 哦豁呀，好大的口气呀、 啊！道长不请，秦府当房。 贫道口饱，不用当房， 请见。 听了。 这四味药材我听都未曾听过，这便如何是好？道长 啊， 你早来三天也好，迟来三天也了哇、啊、 不迟不早，刚刚凑巧，哪有来？ 道长有所不知，小店存货买完，心有味道，请道长到别家去买。 嘿嘿，我来问你，你那招牌上写的什么？ 这万药俱全。 招啊，既然是万药俱全，贫道点你这四味药草皆是常用之药，你一味俱无，真是是万药俱全。 道长 童儿， 哎， 将招牌打碎。 一是 前慢。道长 啊， 带老汉去至内殿看看有无存货、 哦、 稍事复又便是。 这经商买卖 信用未现。 好，好一个信用未现。 你 哎，师傅、 啊、 你笑我啥？ 你哪里知道为师点你这四味药草皆是有名无药、 啊、那不是 两大爷拿不出药来，我们到前面酒店稍作片刻，稍时再来洗刷与他。 啊！叶老道不知从何时来，头点四味怪药我猜，反正本毫无。 这里老店你家

一定要对，一定要对。 什么？当真要对？ 当真要对。 果然要对。 嘿嘿，果然要对。 如此，道长告罪了。 行。养了几个娃啊！你给我注意呀，小姑娘，你说话呀！你对不上来了，你是不是话来了？同志，这招牌打死你！第三个儿子你， 第三个儿子就先想道长告罪了。 行， 他来在天堂，一番两次两次三番，看完他的亲娘。 啊！岂有此理！成何体统？他也不像话了啊！哎呦，哎呦， 听众朋友，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演出的折子戏专场的实况录音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你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一组越剧选段，先请听范瑞娟演唱的《梁祝·山伯林中》。 谁西边乃外围娘啊娘桃死归王杰路儿的娘身体虚死 春芳演唱的《三笑点秋香》。 金红潘氏爷恩女，滴血佳人，请各位姐妹登堂。们胆小真邪恶，却不见秋香美如绝。世人一到江海边，千阴渺茫，我心思乱，心思乱啊！哎呀，这便是何时好？秋香，我即刻上前将他顶啊！不，今朝为露西清 光，我还是要重用银子买的爹，最后一步要找得钱。相对没无女，岂不要闺房寂寞问杀人啊？是我这一了，我想姐姐，我想姐姐好容易，女性多情又多疑，终日耳旁多叮咛，我心外难以爱真理。是我这一了，东家姐姐，气势顶上，人与人与多饥渴，夫差无罪无希望，无希望。晚清月亮，不能怪相夫要外马伯娘，怪只怪万爱是对付夜光，而夫妻没多的多，最只有一秋香。秋香姐姐呀，带回一枝满庭花，羞涩情又吐不下。小溪游进那人，月老助我说冤上，下一今日做兵神啊，我寄予秋香姐姐配鸳鸯啊， 最后请听吴素英演唱的《三看玉妹》。 想他弟弟嘞。